梦，梦里辗转隔空，沉落不堪苦困，未识苦与乐同。天造之皆有其用，真知高飞，何必在梦中？南柯长梦去不知所踪，醉拥他朝醒过，是否跨风星浪？何必沉梦？梦里甘苦皆空，劝君珍惜此际，自当因为无穷。造之才，皆有其用，真知高飞，何必在梦中？梦去不知所踪，醉拥他朝醒过，是否跨